要下来，用速度换一点痛快。孤单被热闹的夜赶出来，却无从告白，是你留给我的悲哀。哦，爱让我变得看不开。哦，爱让我自找伤害。你把我灌醉，所有罪我拼命挽回，你把我灌醉，你让我心碎，爱的收不回。最坏都猜，你为何离开？可惜永远没有答案。对我，你爱得太晚，又走得太快，我的心你不明白。哦，让我变得看不开。哦，爱让我自找伤害。你把我灌醉，你让我流泪，扛下了所有罪，我拼命挽回。是说放不下你是我活该，你把我灌醉。